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25面，425面第二行当中啊，从哀者、悲哀者那看起。这是经文清唱哀亮黄念老的注解啊，哀者悲哀，闻者能生大悲心故，亮者明亮响亮，又为透彻显露，有能开发智慧明故啊。这都是说风吹着宝树的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啊，都是形容啊这一桩事情的。宝树确实像风铃一样，比风铃还要优美，音声还要响亮啊，而且音声里面说法啊，就如同歌曲相仿佛啊。那么让听的人产生大悲心啊，大悲心是心德。从这一句让我们想到音声里面一定透露出十方诸佛刹土六道众生的状况啊，六道苦，三途更苦，这样子引发闻者，闻者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主要的是对同居土菩萨说的啊，能够引起这些菩萨的怜悯心、大悲心啊，量明亮，不但升起大悲心，智慧跟大悲心同时升起啊，这就是能开发智慧明故啊。微妙何呀啊，下面解释微微迷，其音微妙如梵响故啊，这梵响就是梵天的音乐啊，粗禅大梵天人的音乐啊。妙呢，妙善，其喜妙善是四暖身故，我们中国古人所说暖风和鸣啊，这是赞美啊，凤凰叫的声音啊，火是调火，因令可调，宫商何故啊，都是赞叹音声之美妙啊。 雅者正也，其因雅正顺佛法故。也就是中国古人古代所有一切用现在的话说是文艺的表演，诗歌、音乐、舞蹈、戏剧，乃至杂耍、说唱，都要遵守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论语》里面夫子所说的“思无邪”。让听的人、观赏的人不会有邪思邪念。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社会普遍的这些文艺表演必须要遵守的。所以称为雅正。端正。社会风气才能好。音乐不仅仅是娱乐，它里面有教育，是寓教于乐。中国过去几千年来社会长治久安，这个教学发生主导的作用。因为它雅俗共赏。在中国过去没有那么多的学校，没有那么多的老师。这一般艺人的表演帮助国家，帮助社会，端正风气，确实积了无量功德，做了很多好事。那现在社会呢，颠倒了，是唯恐你没有邪思，让你看到这个文艺表演呢，生起什么？生起贪嗔痴慢，生起无欲七情无欲，他让你生起这个东西，这社会乱了。为什么过去社会那么好，现在这样的乱，全都是教学。西方世界的教学，有没有这些文艺的表演？有。极乐世界本身没有，由天人供养。就像我们看到古人的壁画，敦煌壁画就很多，这种的这个画面，世尊在那里说法教学，空中有天人在舞蹈，在作乐，来供养供养佛陀，供养大众，供养道场。所以我们相信呢，西方极乐世界肯定有。除这个之外，极乐世界本身，你看看，树，风吹这个枝叶，能发出微妙的音声。这些音声与如来所说之法完全相应。用音乐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这个后面呢一定会说到。这都是弥陀如来本愿功德 所成就，那这不可思议。上书因由之德啊，因身之德了，非但与天中最为殊德啊，这个天是诸天，欲界天、色界天，业于十方世界中最为第一啊，十方世界里面也比不上啊，极乐世界的殊胜。故云，十方世界因身之中最为第一。啊，我们这个世界那是人工制造的风铃啊，把风铃挂在树枝上，看风吹的时候，这风铃的乐声非常悦耳，但是它不能说法啊。诸天有赞叹善法的，那个法不能叫你明心见性，没有办法帮助你开悟啊！极乐世界这些音声啊，既悦耳，还能帮助你开智慧，这就太难得了。我们看下面这段经文，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响，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中人，一音响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这一段所讲啊，这个树啊，利益众生啊，真的是宝树啊，无量珍宝所成呢、啊，那个珍宝不可贵呀、啊。啊，这个树能帮助你成佛，那这是真正是宝了，无上之宝了。我们看老居士的注解，又贤树作饶益啊，贤是菩提树。这一段讲的是道场树，阿弥陀佛讲经说法的道场啊，道场外面的菩提树，广施真实之力啊，他给予一切大众，这里面的大众我们知道，同居土地菩萨、方便土地菩萨，还有十报土地菩萨，人数无量无边，无数无尽，没有人能够计算得出来。啊，我们这个地球不大了。在太空当中，小岛，很小的一个岛，啊，居住的人口啊，还不到70亿，啊，不能跟极乐世界相比，那个世界太大了，啊，在那个世界里面。六根所接触到的 通通能帮助你消业障、断烦恼、开智慧、成佛道。啊，这是真实的利益。众善若有目见此书，耳闻其声，鼻嗅其香，口尝其果味，身触其光影，或一根一念树的功德。你看这几句，眼耳鼻舌身还有意啊，六根接触到这一棵大树啊，这个菩提树，你所能够获得的功德不可思议。注解下面说，如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其中任何一根能缘此树啊，戒得不退，得人成佛之身也。啊，得不退，这是小利益；得无生法忍，这是中等利益；成佛是无上的利益。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啊，我们只说凡圣同居土啊，我们去往生就生这个地方啊，生到极乐世界，诸位要知道，你时时刻刻不离阿弥陀佛，啊，到极乐世界不是去享福的，那个地方是福地，啊，福地福人居啊，你有那么大的福分呐，啊，你住在极乐世界，啊，去干什么？去学习的，去上学的，啊，阿弥陀佛是老师。菩萨大众全是同学，同学里面小本弥陀经说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祖师大德们的注解认为上人就是等觉菩萨啊，换一句话是证得等觉果位的啊，这样的大学长人数太多了啊，每一天跟这些人在一起听佛讲经，听不懂，这一些老学长都会详细跟你讲解在极乐世界修学闻法啊，还有你也还有能力到十方世界去参访啊，去供佛是修福，闻法是修慧，福慧双修啊，一直到你成无上道啊，到你成佛，你的学习不会中断，你不会退转啊，换一句话像读书一样，年年升级啊，没有留级的啊，更没有退学的啊，保证你毕业就是成佛。一个人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人就成佛了啊。那么由此可知，送往生的功德是多大啊， 真正送一个道士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你就成就了一尊佛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送往生的这个机缘很多啊，到处都能见到，但是真正往生的那就不多了。全身柔软，头顶发热，是不是往生？往生的人是这个现象，但是这个现象不能代表真正往生啊！为什么呢？升天有这个现象，啊，乃至他来生又到人道了，这一生的时候，他累积了许许多多的功德因缘。来生到世间上大富大贵，他也有这个人想。啊，一切瑞相里面，只有一个是肯定他真的往生。啊，那就是他自己告诉大家。啊，临命终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啊，跟大家告辞，我走了，那是真的，那一点不假。啊，往年这早年了，东晋时代，慧远大师在庐山见第一个念佛堂。啊，我们以后尊他为净土宗初祖。啊，志同道合123个人。啊，以呼吸为戒。大家都发誓，不出界限。啊，就在这个地方。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真成功了，个个都往生了。啊，先往生的人到后往生的时候都看到，啊，先往生的这些同参道友跟着阿弥陀佛来接引他，这真，这绝对不是假的。圆公大师往生的时候告诉大家。啊，极乐世界他过去见过三次，定中见到的啊，念佛止境的时候定中见到的，先后见过三次啊，今天又看到了，又现出来了啊，跟过去殿中见到是一样的，语言成熟了，我要往生了。啊，还看到先往生的莲社的一些同修，都来跟着阿弥陀佛来接引。啊，见面还问他：“你怎么来迟了？啊，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啊？”啊，欢欢喜喜。跟大众告别，大众问他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跟经上讲的一模一样啊！那我们要晓得圆公大师那个时候只有无量寿经啊，弥陀经跟观无量寿经应该了，梵文本到中国来了还没翻译出来啊，东宁念佛堂的大众没见到，只依靠无量寿经 啊，无量寿经净宗到中国来最早到的，也是最早翻译的，这是真往生的，这不是假的啊。宋朝迎客法师破戒的比丘，啊，这个人有善根，什么善根呢？怕堕地狱，想想自己的行业，肯定堕阿鼻地狱，害怕了。啊，像同参道友，求教，有什么方法能叫我不堕地狱？他怕地狱苦啊，有一个同参给他一本往生传，他看了之后每一看一篇都有点流眼泪，非常受感动。这本书看完之后他就下定决心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拼命了。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啊，也不吃饭。一句佛号念到底，三天三夜，诚心的。是至诚感通啊，把阿弥陀佛念来。啊，阿弥陀佛告诉他，你还有10年阳寿。啊，10年之后，你命中的时候，我来接引你。迎客听了这个话，向阿弥陀佛要求，10年阳寿我不要了，我现在给你走。啊，为什么呢？他的劣根性很严重，经不起诱惑。10年，外面境界诱惑，我又不知道干多少坏事。啊，我不要了，我现在就去。啊，阿弥陀佛就同意了，告诉他，好吧，3天之后我来接引你。我们懂得。为什么不马上给他带走？马上带走没人知道。啊，迎客大概是自杀了，是吧？你三天三夜不开门嘛，所以门一打开都死了，自杀了。啊，别人会疑惑啊，不知道念佛殊胜啊。那他说3天之后来见你。只有3天时间，你可以通知大众。他果然没错。啊，房门一开，告诉大众：“我见到阿弥陀佛了，3天之后往生。”寺庙里没有一个人相信，像你这种人，好在3天时间不长，3天之后看你走不走。啊，到第3天，他诚诚恳恳。要求大家念佛送他往生，当然大家高兴啊！啊，那送往生那太殊胜了啊！每个人都欢喜。那看你到底是真是假的？念了一刻钟，古时候的一刻是我们中国现在的半小时啊，现在是半小时。他就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谢谢大家啊，祝念，他就走了，说完就走了，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没有生病啊。诸位要晓得，破戒的比丘啊，我们今天出家了，一生罪业 绝对不会比迎合法师差。大概我们所动的恶念、干的坏事，超过他太多了。我们能不能像他那样往生呢？答案是肯定的。你得会念，不会念的，念几十年也枉然。啊，古人所讲的，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我们今天念佛了，全都是这样子的，妄念太多了，七情五欲放不下了，读经听教啊，听不懂啊，啊，所以没有效果。没有效果怎么就怀疑到底这法门是真的是假的啊？不怀疑这个，怀疑自己的根性，大概这个法门不适合我，再另外选个法门啊，这是不能成就的原因。要怎样念佛才相应？大势至菩萨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大势至菩萨是修念佛法门成佛的啊，告诉我们的方法八个字：度摄六根，净念相继，迎客法师闭上疗房的门，三天三夜就用这个方法。都摄六根是万缘放下。啊，凡夫六根往外跑啊。啊，眼缘色，耳缘声，他往外面跑。他心是散乱的，都摄六根把心收回来，眼不缘色的，耳不缘声的，你心是定的，那不放下怎么行呢？念佛堂堂主常常提醒大家，放下身心世界啊，提起正念，这是念佛堂堂主的口头禅啊，时时刻刻在提醒大家了。啊，净念，清净心念佛。怎样叫清净？第一个不怀疑，第二个不夹杂。我们一般人做不到啊。又怀疑，自己不知道，不明显，但是夹杂了，太明显了。啊，念佛的时候有妄想在里头，夹杂着妄想啊，听经的时候夹杂妄想，念经的时候夹杂妄想，这难免呐。啊，你看印祖法师文钞里面所讲的，有念佛的老居士向他请教啊，修净土念了三年了，一直想啊，中国人以前算时间是用香来算的啊，现在这个 科技进步了，钟表很便宜，在古时候那钟表非常贵重啊。作为时间呢，佛门里面寺庙里都是用香，长香一支香大概一个半小时，普通香是一个小时，所以叫一支香啊。一支香里面念这个佛号，还有五六个妄想，不错了。印祖听到的报告，难得了，你的功夫不错了。一支香里头一个妄想都没有，那功夫成熟了，你才能有感应。为什么会夹杂着妄想呢？你没放下，真放下就没有妄想了。所以功夫全在放下了。这么多年来，我常常勉励我们同学，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我讲这十六个字，这十六个字是起码的功夫，不是很深啊，就是你刚刚达到这个标准啊，你能把这些东西放下了，你一支香里面顶多一两个妄念，不会很多。功夫念得成熟，三年五载，一支香里头就一个杂念都没有了，你就得念佛三昧了。得念佛三昧不必欢喜，为什么呢？不念佛时候还有杂念，必须要念到不念佛的时候也没有妄念，那就叫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最低的一心不乱，生凡圣同居土，决定我生。功夫成片也有深浅不同啊。功夫深的人，他就能往生自在，想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可以去，想在这里多留几天也无所谓，他随时可以去，随处可以去。所以这个法门善导大师给我们说，万修万人取啊，没有一个不成就啊。法门的殊胜，八万四千法门都不能跟他相比。那今天问题在哪里？问题是我们不肯放下。菩萨叫我们都摄六根，偏偏不肯都摄六根。那你就没法子了。所以真意修行的人什么都放下，别去管他了。连度众生这个念头都要放下。为什么？你度不了吗？ 你发的度众生的心，心是所以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你怎么能度人呢？所以我们是凡夫，一定要承认，凡夫是以自度为第一，度众生福来的，福不度无缘之人啊。什么叫有缘呢？这人我认识他，他能信，他能理解，他能放下，他肯念佛啊，这个人有善根，度一个是一个啊。这样的善根福德因缘的人不是多，不是很多啊，啊，确确实实千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两个，大多数学佛的人都是来玩的，不是真的。啊，你要搞真的他就不来了。那这从前我跟李老师学教，老师常常说啊，现在这些念佛人呢，他来干什么的？他来消遣的。啊，在家里待着无聊，没地方去，到寺庙到道场来消遣。他不是真干呢。啊，消遣的人我们也让他来。为什么呢？给他种一点善根嘛。啊，比到一般娱乐场所消遣总还要好一点。啊，给他种点善根。啊，不要指望他，哦，他这一生能往生，那是靠不住的。啊，所以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啊，我们对于这些事实真相了解清楚。啊，我们要避免障碍往生的缘要断掉，成就往生的缘我们要掌握住，我们才决定得生啊。啊，净土圣贤录里面，往生传里面所记载的不是完全，许许多多真的往生的人没知道，没人知道。那所记载的那是一般人晓得的。啊，知道这个法门广大。啊，真正要修要成就不是难事情。因为他没有叫我们断烦恼。断那就真难了。那可以说我们没有这个本事。啊，他的方法是叫伏烦恼。啊，用这一句佛号，佛号念得很得力，把烦恼伏住了。烦恼没有空隙夹杂进来。这就叫伏烦恼。啊，还有妄想杂念夹进来说，就是你功夫不得力。你伏不住。烦恼还是跑进来了，啊，杂念还是跑进来了，啊，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常常用这个来勘验自己的功夫，自己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需要去请教人、去问人，啊，问人，人家也不会告诉你。啊，人家告诉你都是恭维你、赞叹你，不会说你不是的。啊，所以现在修学要靠自己。从前老师跟你说真话，同参道友跟你说真话，你的父母长辈跟你说真话，现在没有了。 现在不敢讲了，怕你不高兴啊，跟你去借冤仇，那何必呢？啊，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喜欢听什么赞叹几句。啊，反正都不是真话。啊，这是这个时代修行的，帮助你的人少了，要靠自己。啊，要靠经教。啊，天天不离经教。啊，经教要用真诚恭敬心去对待，你才能得利益。没有真诚心，没有恭敬心，你得不到利益了。我们讲到六根啊，首云戒得六根清澈，慧疏神隐，耳根五口为清，彻听众音越彻，依此一列余根。这个会所里面呢，只提了耳根，六根举一个例子，念老呢依这个例子说得好啊，这眼根五口一清，彻见众色的越彻，乃至一根，一根五口越清，彻了诸法越彻，六根过法甚至戒得清澈，故曰六根清澈。这一段我们要学啊，狗是狗慧，用现在话就是染污，啊，耳根有染污，什么东西染污它呢？贪嗔痴三毒染污它。啊，六根的染污啊，都是贪嗔痴啊，这三毒啊。啊，你看耳，听到悦耳的这个音乐，喜欢听，啊，在这个里面起了贪爱，被贪染污了，或者听到不好听的声音，听到厌烦、嗔恨心起来了，啊，被嗔恨染污了。啊，被愚痴染污了，这是根。那缘呢？缘是七情五欲。啊，会从贪嗔痴里面升起。啊，这些欲望啊，欲望升起来的时候，喜欢的想占有，想控制，不喜欢的想把它甚至啊把它杀害，把它消灭，这就错了，这就不清净了。 啊，窃听重音，这个我们常讲啊，耳聪目明，啊，耳目聪明啊，窃见窃听是把那个事实真相都了解了。如果含糊笼统，那就不是听了。六根都有闭塞，这种现象在现在很普遍啊，经让他看，让他读，读多少遍他不明了，听多少遍没听懂啊，没有听懂兴趣就没有了啊。现在人喜欢听什么？圣贤教诲听不进去，古人的雅乐听不懂，听得没兴趣啊！要用古乐招待你，后边人听都跑掉了。啊，那个里头有境界。没有那个修养，没有那个意境，你怎么会听得懂啊？古人所谓志在高山，志在流水，你能听懂吗？啊，隐热不用言语的沟通啊，心灵的沟通啊，看东西现在也是如此啊，只看五花六门表面上的颜色，里面所代表的意义一无所知啊，再看不懂啊，会看的人见色闻声，知道这里面的吉凶祸福，那会看的，会听的，音声里头显露出来了啊，这真会的内行人啊，所以内行听门道啊，外行听热闹啊，现在人都喜欢热闹，门道不知道啊，这是没有智慧。啊，那么有智慧，六根，过法甚至。啊，你一看，生智慧，了解了。明白了啊，耳根听清楚，听明白了，懂得他的意思就去。这音声里头包含什么东西啊？宝树所发的音声信息是来自变法界虚空界，我们前面说过，一切诸佛刹土六道十法界里面的苦乐啊，这里头的因果都能在这些眼见耳听当中得到信息。这叫彻，这叫法甚至啊，眼在色上发甚至， 而在阴身上发性质。乃至意在诸法里面发性质。啊，所以经文说六根清澈。啊，无助恼患。啊，恼是烦恼。啊，前注丁佛宝居士的无量寿经前注啊里面的解释，恼心所明，小烦恼地法之一。啊，烦恼有根本烦恼。啊，根本烦恼有六个。啊，随烦恼有二十个。二十个里头有大随，有中随，有小随。啊，他这个里头注解有无明、放逸、懈怠、不信、昏沉、掉举，此六者名为大烦恼的地方。啊，这叫大随。无明是不明了啊，这是痴啊，贪嗔痴的里面的痴。啊，那给你讲真话呢，每一个人自信都是光明的。佛家讲自信，儒家讲明德。意思非常接近。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见信的时候，他向五祖和尚报告啊，自信是什么样子。他说了五句话，二十个字。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第一句话，本自清净。第二句话，本不生灭。第三句，本自具足。啊，具足什么？具足万法。一样都不缺。啊，华严经上说的比较具体。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是本自具足。啊，我们每个人真心自性里头跟如来同样的智慧。同样的德能。同样的相好。没有差别。这是明德啊。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明德不明了，就叫无明。啊，本来是明，现在不明了。为什么不明呢？华严经上，释迦牟尼佛说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就是此地讲的无明。无明就是妄想。啊，妄想、分别、执着。你有这三样东西，就不明了。 啊，就叫无明了。啊，这三样东西是大小乘经上都常讲的三大类的烦恼。啊，第一个就是无明，妄念纷飞呀。啊，佛在经上啊，把我们的心比喻作水，比得很好啊。水是清的，水没有浪，没有浪，水像一面镜子一样，把外面都照得清清楚楚，就明啊，啊，照见呢、啊。啊，现在我们这个水怎么样呢？水浑浊了，肮脏了。又有风浪啊，又有风浪，所以这个水啊照不出东西出来了啊，照的作用失掉了，叫无明了，不明了。这个比喻的好啊，肮脏的东西是什么？自私自利是肮脏的，名闻利养是肮脏的啊，贪嗔痴慢是肮脏的，七情五欲是肮脏的，什么脏啊？动是什么？境界风动啊，外面的诱惑就把你的烦恼引发起来了。但是境界风动啊，你自己做不了主了啊。而见心的人，心怎么样？心不动啊。慧能大师说，何其自心本无动摇，这从来没动过啊，这叫什么？自心本定。所以真心是定的，是静的，不是动的，动是妄心。末后一句，能生万法。五句20个字把真心说出来了。啊，五祖仁和尚把衣钵就给他了。啊，传衣钵他是第六代祖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啊30岁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那个境界跟慧能大师的境界完全相同。能大师有20个字的报告，释迦牟尼佛有详细报告。啊，这个报告是什么呢？大放光佛华严经。细说自信的境界，细说能大师是60说，所以你要问《华严经》里面讲些什么，用慧能大师20个字就行了，《华严经》就讲这个。啊，《华严经》归纳就这20个字，这20个字展开就是《大方广佛华严》。不增不减啊，印度人喜欢详细啊，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中国人喜欢简要详明，喜欢简单，不喜欢啰嗦。12个字，20个字。啊，无明我们有，很不容易破。啊，无明要用什么破？要用智慧。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从禅定来。所以你心不定，你没有智慧。啊，就跟水一样，一定要静，一定要不动， 干净，它就起照的作用。啊，那个照就是智慧，叫照见呢。心动哪来的智慧？心里头有染污哪来的智慧？啊，所以在先前，社会灾难很多。啊，社会的动乱，地球的灾变，许多人担心啊。我们修佛的人遇到了怎么办？要知道，心要定。啊，绝不能够被外面境界扰乱了。扰乱了，那你就得吃苦头了。如如不动。啊，定生慧。会照见，你才能有能力解决这问题。啊，所以心不能够慌张，不能够动摇。啊，这是应对一切危机最好的方法。啊，事出世间，大圣大贤都这样教导我。啊，灾变先前，你能沉得住气呀、啊？你不被他所动摇啊！这叫人定胜天。为什么？定开智慧，智慧解决问题。啊，这是。人定胜天的本意，本来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根本烦恼，你看头一个，这个事情很麻烦啊。八万四千法门，门门戒成无上道啊。所以金刚经上说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绝对正确。法门虽然平等，人的根性不平等。啊，根性不平等，那就说每一个法门不一定能够起你的机，法门不起机，你得不到受用。你必须选择适合你根性的这个法门，你能得受用。啊，就像生病服药一样啊，药每一种药都是好药，都是治病的，都能把病治好啊。可是每个人害的病不一样，用的药就不相同，用错了，不但病好不了，还加重了啊，那就错了。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我们确实是愚昧的凡夫啊。这八万四千法门当中，我们选哪个好呢？啊，如果我们不懂得医学，也不懂得药理，啊，药摆在那，这人生病了，我给他选什么药？无从下手啊！他内行人啊，啊，内行人真正有修行的人啊，真正有正果的人才行啊，修行没有正果都靠不住。 那找个正果的人到哪去找啊？找不到啊！啊，不得已，释迦牟尼佛有方便法，这是佛陀离开这个世界无尽的慈悲也，留给后人了、啊。你们自己没有能力选择啊，他说了。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在大集经上讲的啊，这就告诉我们个方向了啊。正法时候，那说释迦牟尼佛灭度一千年，第一个一千年，啊，延迟戒律就能证果，能开悟，能证果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成就人真多啊！相法时期人根性钝了，也就是烦恼多了，妄想多了，持戒不容易了，修定啊！佛法传到中国相法时，佛灭度一千年，佛法到中国啊！现在外国人的记载，我们也随顺啊。他们记载佛灭度到今年2050几了，2006年是2050年。按中国古人的记载啊，今年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3038年。啊，我对外国记不得，中国的我还记得。啊，我们老一辈的老和尚都用这个纪年。啊，用中国这个纪年。佛灭度到今年3038年，真是末法。末法已经过了一千年了啊！第二个一千年呢啊，末法有一万年了啊！第二个一千年呢，过了38年啊！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那我们生在末法时期，尤其生在末法第二个一千年的开端。我们听话，我们不要费那些脑筋替自己选择法门啊！我们老是听话，就修净土法门啊！净土法门里头总共只有五部经一部论，分量最少，非常适合于现代人。现代人工作忙碌，太多的经论，他没有办法学习，这个简单，而且呢。六部书里头只要学一部就行了啊！如果你特别繁忙啊，你选择一部啊，最少的一部经是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总共244个字，比般若心经还少，般若心经260个字啊，244个字，多简单呐！啊，真能成就啊！啊，作为自己修学指导最高的原则。如果有时间，那最好是学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可以说是净宗概论，对于西方净土介绍的非常清楚。啊，里面有理论，有方法，有历史，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历史，啊，理论变成我们自己的思维，方法是我们行动的指导。 一教修行没有一个不成功啊，真的是万修万人去啊。啊，这是世尊为我们开方便之门啊，让我们生在末法时期有所遵循。第二呢，放逸啊，放逸简单的说就是用心不专啊，散漫，这是很大的烦恼啊。它的对应词呢就是禅定，所以六波罗蜜里头禅定就专门治放逸这个病，禅定治它了，精进治懈怠啊，智慧治昏沉啊，这很严重的烦恼啊。啊，持戒是对贪婪啊，啊，对付浅贪浅贪啊，啊，这个布施，布施对浅贪，持戒是对恶业啊，不再造恶了啊，这都是大烦恼。我们只有用禅定的心，一心才能学到东西啊，放逸表现在外面，心浮气躁，那个心浮就是放逸啊，学事出世间一切法，它都是障碍，你学不好，不管怎么学，学个皮毛，你无法深入啊。那换一句话说，我们讲一个很粗浅的话，大家容易懂，对所学的不尊重，没有恭敬心啊，没有诚意，没有恭敬心啊，对所学的课程啊，对教科书这些教材也不恭敬啊，对老师也如是，那就什么都学不到了啊。今天我们常常都念叨，许多人口中都在念叨要把传统文化复兴啊，要把儒释道恢复起来，能不能做到？难，是能做到，非常难啊！难在哪里呢？难在现在对儒释道没有恭敬心，没有真诚心啊！再好的老师都教不出学生出来。印祖讲的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这是学生呢，学生有十分沉浸他得十分利益，那我们今天就说吧，学生当中找一分沉浸的都不容易找到，没有沉浸性啊。放一两个字形容实在是好啊，他就是这么个心态啊，啊，他是来玩的啊，从幼儿园到研究所就都是来玩的，哪有那么认真的学啊？ 我在台湾，在大学教了5年，在佛学院大概也教了5年，啊，前前后后，以后我不再不教了。啊，为什么学生都不是认真在学，混分数啊？考试的时候要老师把题目告诉他，老师告不告诉？告诉。为什么不告诉？下一次我教的是选修科目，他就不上你的课了，不来了。啊，学生要的是分数，其他是假的，他就要分数。那么学校老师需要薪水，啊，需要工资混饭吃，反正大家都混嘛。啊，我跟方老师学哲学，方老师告诉我，现在学校里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啊，我是要求到学校旁听他的课。他说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我当时听这个话，心都凉了。老师拒绝了。啊，所以表情我相信很沮丧。啊，抱了很大的希望来，被老师一盆凉水浇下去，很难过。啊，我们沉默了大概5分钟，老师开口说：“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2小时课。”啊，这开特别课程。啊，我的哲学是在他家里。小客厅小圆桌，我们也没有教科书啊，就跟古人讲学一样啊，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这样教的。没到学校去，这是我们做梦都不敢想的。啊，以后啊，十几年之后想一下这桩事情，他为什么要这样来教我，大概看我还有一点沉浸性。啊，要是没有那一点沉浸啊，老师就不理我们了。啊，我跟老师认识是自己写信推荐自己的。啊，我信是用文言文写的。毛笔恭恭敬敬的小楷啊，他回我一封信叫我见面啊，那看到我的小态度啊，就是那么一点恭敬心呐、啊。这一点恭敬心是从前在家里父母教的啊，没有这一点恭敬心，谁理我们呢？啊，我这三个老师都是这一点恭敬心所感得的。啊，张家大师教我也是一个星期，特别播出时间。啊，再忙的1个小时，不忙的时候2个小时。啊，跟李老师是开班教学。啊，进学班就是培训讲经弘法的人才。啊，他要我参加这个班，同学20多个人，一个星期上一次课，3个小时。啊，每个星期啊也一堂课程。啊，所以人。不懂得孝顺父母，不知道尊敬师长，不尊重你所学的课程， 你是一无所得啊！再好的老师都不行，都没法子教你啊！这是恢复传统教学的困难之所在啊！就是现在人从小就放逸了，习惯成自然，没有规矩了啊！中国古时候教学，从小就学规矩，坐有坐的相，站有站的相啊，从小就要受严格的约束啊，怎么可以随便？那怎么可以啊？没有上下，没有规矩呢？啊，所以《弟子规》那是规矩。什么时候教的？小孩一出生，他眼睛张开了，他就会看；他耳朵竖起了，他会听。虽然他不会说话，他已经在察言观色，已经在学习了。所以中国古人讲教儿婴孩，不是小孩，婴孩刚刚出生，扎根教育是一千天，就是三年，从出生到三岁，这个三年扎下来的根。古谚语有一句话说，三岁看八十，这个扎根教育扎得好，八十岁不会变啊，所以《弟子规》不是教小朋友念的，是父母在小朋友面前做出来给他看啊，完全是身教啊！啊，父母，你看他怎样孝顺他的父母，小孩都看会了，将来长大就会孝顺父母啊，所以父母。家人在小孩面前一定要守礼，要规规矩矩啊！为什么？他在学习啊，决定不能让他看到负面，听到负面的不可以啊，他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现在这个教育没有了，从小小孩一睁眼睛，他看到听到接触了全是负面的啊！现在父母忙着自己事情，没有时间教儿女，儿女教给谁呢？教给佣人啊！佣人教他些什么？佣人怕他吵怕他闹，喜欢什么就给什么啊，让他吃好吃的，玩好玩的，啊，叫他看电视，电视看上瘾了，好佣人可高兴了，为什么神思不操心了？啊，看到那些东西，暴力、色情、杀盗淫妄，全学会了。所以现在父母老是教着儿女不好教，老师也是教着学生不好教。啊，在过去这父母跟老师好像没听说说成这种话的，哪有这种道理呢？啊，这是现在社会形成的古时候的社会是以读书明理为第一，现在不是的，现在社会是哪个人钱多是第一，是不择手段的去夺取财富啊！利是人之必争，这世界还会有和平吗？还会有安定？不可能啊！所以竞争这两个字害死人。 啊，我好像是03年昆士兰大学校长找我，啊，我跟格里菲斯大学时间比较久，好像是2000年我们就接触了，啊，昆士兰是2003年。啊，他们的和平学院教授举行一个座谈会，请我参加，我去了。啊，才知道学校有和平学院，以前没听说过。知道了，全世界有8个大学有和平学院。啊，他们也招生，也有博士学位。大概学生毕业的时候多半在联合国服务，啊，调停国际之间的纷争，是几位教授，啊，跟我坐在面对面的这教授，我看身份很高，他的排名是第二，美国人，啊，我就向他请教。美国的教育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所，是不是通通叫竞争？不是啊。我说竞争在提升是什么？你知不知道？他们都没想过。那竞争升级就斗争了。斗争升级就战争了，现在的战争是核武生化，那就是整个人类的毁灭。说这个教育是死路一条啊，太可怕了啊！东方的教育啊，以中国跟印度做代表，东方教育不是用竞争的，是用让啊，小朋友从小叫他忍让啊，再大一点的时候叫他谦让，知道谦虚让别人，长大之后礼让啊，没有争啊，所以他没有竞争，所以也就没有斗争，也就没有战争啊。中国这个历史上几千年来和平盛世是从无争才造成的现象。那我说这个忍让啊，礼让，那是一条活路啊，大家都欢喜啊，人心是清净的，是定的，是善良的，是和睦的。这个竞争太可怕啊，一定是你死我活，这还得了吗？啊，人人都竞争，这社会怎么能太平？啊，所以，我参加了2次，啊，以后学校聘请我做他们的教授，啊，我化解这个问题，用中国古老的这些方法、这些理念啊，也就是个哲学基础，沉浸浅活啊，用真诚心待人接物，用恭敬、谦虚、和睦啊，来化解斗争。啊，这个国际上，从家庭到国家，国与国，天天都在搞对立、搞斗争。 啊，如何化解这个问题，是他们研究的核心。啊，消灭冲突啊！啊，冲突的根源他们不知道啊。我提醒他们，冲突的根源是在家庭。啊，你看看今天，世界各地离婚率多少？为什么离婚？夫妻冲突。夫妻冲突肯定延伸出来父子冲突、兄弟冲突啊，你的家庭冲突跟邻里乡党冲突啊，你在社会上工作跟别人利益的冲突，这名利上的冲突扩展到族群，扩展到国家与国家，就这么来的。啊，我跟他们交谈的，他们也是闻所未闻，从来没有向这方面想过。啊，化解国际冲突，要从家庭做起。啊，你才有能够、有能力把这问题解决。这个解决的问题要智慧，知识做不到，智慧能办到。啊，这个问题要不解决，社会永远不会有安定。啊，那么今天整个世界受了西方这种教育的影响，就是竞争，太可怕了。啊，竞争的理念会毁灭世界，别小看它了。啊，这是大错啊。跟中国传统教学是正着180度的反方向了，这还得了吗？啊，我从参加两次会议之后，啊，接受学校的聘请，啊，学校送个博士学位，我都推辞，我说我要这个东西没用啊，我们出家人不搞这玩意儿。啊，结果两个校长来跟我说一定要，我说为什么？他说希望你，他说你这个理念，他们想想确实有道理，可以帮助世界化解冲突，促进和平，希望你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联合国的和平会议邀请的是专家学者，啊，都有博士学位，有大学教授，啊，他不邀请和尚，啊，我这样才接受了，啊，为什么？这是一桩好事情，这世界纠纷问题太大了，我们能尽一点民博力量，也愿意贡献，这样才接受。啊，10年当中参加十多次的会议，啊，做出许多，几乎每一次我都是主题报告，啊，跟联合国协助他协办，好像有两次，他邀请我做主办一次。啊，在巴黎06年啊，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参加主办的也一次。啊，大致状况我渐渐了解了。与会的这些专家学者也认识不少人了。啊，他们向我提个问题。啊，听到我的报告欢喜， 很有道理。结论怎么说呢？这是理想做不到。这个问题让我产生很大的忧虑。为什么呢？没有信心。佛法上讲，信为道源功德母，人要把信心失掉了，什么事都不能成就。这个太可怕了。如何建立他们的信心？一定要做出样板啊！中国人讲的样板，我做出榜样来给你看，他就相信。所以这是逼着我们用了两年的时间，到处想找一个小镇来做实验啊，国外找不到啊，文化这个渊源不相同啊。05年的春天回到老家，70年没回去了啊，回到家乡看看啊，把我遇到的困难给乡亲父老啊聊天说出来了，没想到他们很欢喜啊，回来我们在家乡做，就这么样凑成汤池小镇啊这个中心啊，这样搞成功啊，没想到因为办这种教学，就完全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教，看有没有效果啊。我知道过去有前辈曾经做过，没做成功啊，陶行知做过一次没成功啊，还有一位也没做成功，所以我就考虑他们没做成功原因在哪里？我们把他这个原因改过来啊，他们做的是有特殊的对象，年轻人为对象，教年轻人，年轻人学了看到你们大家都不做，他就没有信心了。所以我们想了个念头，就是这个小镇居民四万八千人，这四万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做成功了啊，就学弟子规一门深入，没想到3个月小镇的风气就转变了，明显的转变啊！我们这些老师们大吃一惊啊！啊，把这个情形告诉我，我说这证明了一桩事情：《三字经》上讲的“人之初，性本善”，人性本善啊，没人教他了，一教良心都出来了。本来不知道什么叫良心，现在良心出现了，不好意思做不好的做坏事，这个力量多大了啊！那这个成效过了，是来得这么快，出乎意料之外，我一下也束手，我说怎么办呢？这怎么找联合国啊？联合国不是那么简单容易去找的啊，是不是祖宗安排啊，佛菩萨在做工作，联合国来找我啊，这就好办啊。06年5月联合国找我，要求我主办10月份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联合国第一次办，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啊，这么一个活动，主题是佛教徒对社会的贡献，这么一个主题啊，太难得了。那有这个机会，我们可以把汤池小镇这个成绩向联合国提出报告啊，真的不是假的 啊，不是理想，是可以能够实现的。我们就做出8个小时报告，4天展览，啊，要过去给了个大厅，4天展览，啊，全世界192个国家地区驻联合国的大使代表，都想到汤池去看看。信心起来了啊！我们联合国做这次报告声音就很大了啊！我说试验成功了啊！人，我说我那个时候去就是2句话啊，参加这一次主办活动，第一句话，宗教是可以团结的，第二句，人是可以教得好的啊，所以我邀请新加坡9个宗教代表在联合国大堂做世界和平祈祷，也是第一次啊，大家看到非常欢喜啊。啊，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今天这个世界有拯救的作用啊，确确实实像汤恩比所说的，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现在还可以说包括地球灾难的问题，孔孟学说大乘佛法能解决啊。很可惜的就是大家对于孔孟学说大乘佛法太生疏了，他不认识啊。我们宣扬大乘今年53年了啊，我们用网络有10几年，大概将近20年啊，用卫星电视9年了啊，03年元旦开始的啊，这个起了一些作用啊，全世界电视机的面前的朋友啊，网络屏幕上的朋友，几乎我们天天都见面啊，社会广大群众都能够认识啊，都能够认真的学习来推广，社会可以和平，地球的灾难可以化解啊。我现在年岁大了啊，今年85岁了，所以一切活动我不能参加了啊。晚年我就做了一桩事情，讲经教学啊，还是用网络用电视，我没有讲堂啊，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摄影棚，面对有缘的同学啊，什么叫你们肯打开电视打开网络，这就有缘啊，你们不打开不看就没有缘啊。我们在一起学习，为了灾难频繁，特别把华严经停下来，华严经没讲完啊，讲这一部无量寿经，这一次细讲，选的材料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也是我跟他认识一场啊，正是到晚年我们才遇到知己，早年我在海外弘扬这部经，他在国内弘扬这部经，弘扬这部经就是我们两个人，没第三个人啊，所以我们见面非常非常欢喜 啊，现在他老人家往生啊，这一部注解可能他也是第一个送给我的。我们在美国遇到，在美国通电话没见面，我在德州，他在马里兰州啊，在美国住了一个月，他回去了啊，我也跟着大概两三个月，我到北京特别去看他啊，他开始住这个经典住完成之后，就准备自己念佛往生。非常难得，非常慈悲啊，真修行人啊。啊，所以这一次细说这个注解，纪念念老啊，也报我们知遇之恩啊，末法九千年，我们有信心，决定是这一个汇集本，这一部注解啊，这个大经界的演义，会帮助啊末法九千年众生念佛往生净土。啊，那么这也是很显然的，我们到这个时间来就干这个事情啊，所以我现在一天讲四个小时，估计今年年底这个经讲圆满啊，大概是1200个小时啊。前几天格里菲斯大学副校长来看我，他知道我每个小时上四个小时课，我说这是一个课程啊，大概你们学校没有的，这一个课程在课堂里面超过1200个小时啊，在大乘佛法的非常重要的一门功课。稀有难逢啊！啊，有缘的同学遇到了，要抓住这个机会，决定生到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就无上菩提。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